情之下往前飞，行遍千山和万水，一路走来不能回，蓦然回首情已远，身不由己在前面，才明白爱恨情仇，谁想最后是后悔。如果你不曾心碎，你一定不会懂得我伤悲。当我眼中有泪，别问我是为谁，就让我忘了这一切。啊哈！ 给我一杯忘情水， 换我一夜不流泪。所有真心真意，任它雨打风吹，付出的爱收不回。 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夜不伤悲。 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夜不流泪。所有真心真意，任它雨打风吹，付出的爱收不回。 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夜不伤悲。 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不会看见我流泪。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成长，像一个尘埃，还是会带给你伤害。是不敢、不想、不应该，才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成长。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。 And 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, six, seven. 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，这证明是一种痛苦。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，这样就是带给你 永远的伤害。 Go, go, go. 体上。 掌声给刘德华。